共里朝的这边一家族没样的多耶共情我们一随便家族没多前的古里跟这样古里这样来人说哦前的古里跟这样古里跟这样来人说哦嘎嗦没拉你都耶哦嘎嗦没拉你都耶 公里就等这杯要拉嘎嗦没都公车我没随便要拉嘎嗦没都见了公里跟这样要拉嘎嗦没都见了公里跟这样 大同个街灯中为家中没压拉多风中街间拉下送家中没压拉多耶前的大同跟子呀大同跟子呀拉人送哦前的大同个街呀大同个街呀拉人送家中没压拉多龙村人大马东的家中没压拉多耶前的没都跟子呀没都跟子压拉人松哦前的没都跟子呀没